又何来的兄弟情义可讲？ 慕容雪拉着叶惊鸿的手说：惊鸿，我们不必做口舌之争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 休想逃！ 北冥惊鸿说完直追慕容雪而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